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发现连接世界的入口。Interesting story today. 发现英语学习的秘密。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 十年英语教学，专业中外团队，听说读写练，全方位课程设计，经典口语，地道发音，最简语法，听力阅读。英语 PK 台，有趣的免费英语课，带你精雕细刻学英语。 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为每一个学英语的你打造的专属课堂。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周一到周日，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每日课堂文本推送，全国听友直播互动，海量学习干货免费下载。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攻克语言，连接世界。 学英语靠自己，这里有良师，这里有益友，与懒惰分道扬镳，与学习相濡以沫。 Practice makes perfect. Let's go.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跟老友记学美语。让我们邀请出电话连线的嘉宾 Henry 老师。 Hello, hi everyone. Hello, students and 听众们 and 直播间学生们 and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今天是周二的见面啊，非常的不一样。Mm-hmm. 那周二的见面呢，我们早上10点钟的抢发，同学们仍然是非常的热烈，大家呢都在期待恒恒老师的精彩授课。 Yay. 今天这一集啊，咱们继续老友记啊，老友记这本书呢，咱们一共就有139讲呀。老师的电话。断掉了哈，来，我们请导播再给老师打过去啊。我们老师的电话呢，现在暂时断掉了啊。我们请导播再给老师打过去。好，嗯，正在接通当中啊。《老友记》的这本书呢，咱们一共是139讲，那今天呢就已经是133讲了啊。同学们想想，跟着我们节目一起啊，走到了133讲了。啊，包括我们的第一季、第二季呢，也有很多精彩啊、丰富的内容啊，所以同学们还是要一鼓作气的啊，把这139讲呢全部都听完。那讲完以后呢，讲完《老友记》以后，我们会讲什么呢？当然就会征求大家的意见了啊，大家的意见啊，大家说一说什么样的美剧是同学们受欢迎的，什么样的美剧是大家想听的。对，在这里呢，也可以给我们提议一下。好，现在我们的线路重新接通了，有请恒恒老师回来。 Hi, hello. Welcome I was back. here the whole time. 哎，对，这是上节课句子的这个啊内容啊，老师记得可熟了啊。好，我们就说呀，有新的课程，什么样的电视剧，什么样的美剧是受同学们欢迎的，是适合学习的，也征求大家的意见啊。像我也好，像恒恒老师提建议啊，都可以，我们欢迎。因为肯定也就在年后啊，咱们新的剧情也就要推出了啊。 Yeah. 大家都要推《摩登家庭》，《摩登家庭》好在哪儿呢？嗯，同学们。 我觉得他就是很生活化，然后也挺现代的。他的口语，他的就用词儿的方式，然后他也就是怎么说，丰富到就是大家的口音，他们说话的方式都不一样。我们老友记呢，老友记大家比较，我们叫 homogenous， they're a bunch of white people， you know， 几个主角都这样，然后口音唯一不一样的可能就算 Joey 吧。剩下的人都挺一致的，所以《摩登家庭》也有这个机会可以见到更多不一样的。 哦，就是它可能更加世界化了哈。 嗯哼， 它这个 对于国际化了。 啊，对于语言学习来说呢，可能让大家能够见识到更多的东西。 Yep, 行，也是接近生活。Yep. 当然，同学们想学的不就是一些非常现代的、非常摩登的一些表达和口语吗？ Yeah. 行， yeah. 那就如果大家都有需求，咱们可以纳入考量啊。我们在意。好，来进行今天的节目。首先来看看啊，这过去的一周当中，我们收集上来哪些同学们的答疑的问题。来，第一个，我们的 Heather 同学啊，说：“恒恒老师好，近期我发现老师在讲句子的时候，曾经把后鼻音呢读成前鼻音的现象，比如说像接人 ，picking up。”

life with you forever 没有什么变化 不过我们有一个 R 的音 fur 要后面再来一个 red 大家注意这个嘴唇的动作 forever 要用这个嘴唇撅起来 然后放松推动这个 red 的音 forever 整个句子就是 I can't wait to share my life with you forever 就是两个干脆停顿的地方要特别注意一下 然后其他的知识点也是以前讲过的 这次呢是属于再复习再重练 再检验了好这两句话呢恰好老师都选择的两个 I can't 这个句子所以同学们抓住这个机会把这个知识点掌握了好这句话的意思是我迫不及待要做某事了我已经等不及了好接下来第三句脸都也出现了那接下来呢 Phoebe 就稍微口吃了一点他就 Oh wait I forgot 他就是还有什么想要说的然后他就忘记了 OK 所以这就是我们下一句要练的就是 Oh wait 然后再来一个 I forgot 哎你说这句话这简直太常用了吧生活中时时有忘记的事情然后突然就想起来说哎呀等一下我忘了很正常是不是很实用呢学起来学起来 所以我们新进来的同学可以用这个来锻炼锻炼这个连读技巧这些实际发音的规律我们开头有一个 await 注意 oh 你的嘴唇会撅起来在结尾 oh 有一个呜 你要借用这个已经撅起来的嘴唇 推动后面的 wait 所以这个是 await await await 很多的学生就喜欢发 oh wait oh wait 先来一个 oh 然后停然后再来一个 word的音 我们要连起来发 OK 这样可以节省你这些嘴巴的动作 Oh wait Wait 的特呢 跟 I 这个要连读 Wait I 特的音 同时也会浊化成一个的音 Oh wait I Oh wait I 这前三个音节是三个不同的双元音大家都一定要发的饱满 不要发 Oh 别发 Wait 别发呆 OK 他们都是 away 非常连贯然后非常饱满的双元音后面呢 forgot 特的音呢我们要省略导致一个停顿 got 要顶舌头导致停顿那整段话就是 Oh wait I forgot 所以同学们你说这个发音是不是你说难其实也挺难的咱们的课程都已经细到了连一个语气词都要讲究它的精准度一个简简单单的 oh 你还得发饱满你也不能随便发成汉语的 oh 或者是 oh 或者是其他的 其他这些都不对竟然都不对因为他自己是带着音标的他的音标是 oh 是吧 它是这个音 跟那个way 你说wait谁不会读 wait谁不会读呢 跟它连在一起 oh way 你这两个音要是没读好你的口音就出来了就这么简单所以说太多细节要去学习了真的要把这语言说好这些细节都必须得练好同学们说是不是同不同意同意的请打个一好我们来互动走一波 好，I forgot，这个倒还好了，对，忘了，I forgot，然后他就反正就是很 weird 嘛，这个重要时刻的，然后就忘了，然后就反正什么呢，他就说 I love you and you have nice eyes， 这就是他的精灵古怪的地方了，啊哈，都本来就大家都已经沉浸在这个环境里了，哎，他要给你无厘头一下，他要搞笑一下，他说哦，对了，我忘了。 他说什么 I love you 爱你然后还说了一个你眼睛漂亮眼睛真好看就跟那个局外人似的知道吧就跟那事儿跟他没什么关系似的哎对其实你眼睛挺好看的然后 那Mike 就回答了一个 I love you too 那我也爱你对好这个时候 Ross 在旁边提醒了他就说 Joey 那这个 Joey 呢是那个怎么说意思主婚人对所以是他是控制节奏的对吧他说好该你说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那个 Joey 就看着 Ross yeah 然后 Ross 说 Chappie's heart rate has dropped